杜明退场的一瞬，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来自于现场的客队看台。随队而来的星星粉丝完全无法和主场作战的轮回粉丝相抗衡，如果不是特别留心，几乎没有办法听到他们为星星的呐喊和加油。可他们一直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存在感薄弱而放弃，他们一直在很用心地为星星战队加油。太多的人没有想到星星可以走到这一步，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星星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罕见的成功，即使最终输给轮回，他们的处子赛季也已经足够辉煌。但是会随队冲到轮回主场来的这些星星粉丝可都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在轮回主场如此声势浩大的掩盖下，也要用心地为队伍加油，所期待的可不只是什么虽败犹荣的辉煌，他们期待的是胜利，他们期待的是冠军。哪怕被人笑作不自量力，但心中的渴望是挥之不去的。再弱的战队也会有对冠军的野心，星星一路冲到这里，虽败犹荣，足够辉煌，这些东西他们才不需要，他们需要的只是胜利，只是冠军，仅此而已。所以今天这轮比赛他们绝对不能输，这已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可是虽有这样的决心，大家却也都知道今天的比赛会异常艰难。客场作战，对手领先一局，星星就是背负着这样的压力上阵的。很多人或许都已经忘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心中大概觉得星星没什么压力，因为星星输是正常的，星星不应该抱有太大的期待。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星星正在用他们的表现告诉所有人，他们所做的准备不是用来迎接失败的，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也依然是在向着胜利冲刺。擂台赛两个人头分的优势，团队赛先击杀对手一人，不管是如何造就的这样的领先局面，不管这轮比赛最终的结果会如何，但在这一刻提神，星星的表现太提神了，让星星的粉丝就像打了个兴奋剂一样，尤其是现场的这些，他们瞬间制造的喧闹就是对轮回这座魔鬼主场的挑战。我们实力弱又怎样，我们人少那又如何，我们现在领先，以三个人头分的优势大大的领先。从比赛局势上来说，星星的领先足以让对手哑口无言，尤其击杀杜明的无双勾月毫不费力，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是毫发无伤的，方睿的海无量掉的那点血也还都是之前被吕博远和杜明夹击着伤到的，这一人头分赚的可谓是相当完美。可是轮回的粉丝又哪能忍受星星粉在他们的主场里这样得意，哪怕底气不是很足，面对这样的叫嚣他们也是不甘示弱的。场馆内顿时再现浪潮，轮回粉丝到底还是压过了星星欢呼的浪潮，可是他们所依仗的只是单纯的人多嗓门大而已，论底气，此时的他们真的没有星星这不足他们十分之一的粉丝底气足。快点加油啊！轮回粉丝要说心里不急那是假的，尤其眼看着对方粉丝这么兴奋得意，他们即使是声音压过对方，但也没有多少胜利的快感，因为真正的胜利不是靠他们喊出来的，是需要场上的选手打出来，场上无法压倒对手，他们在场外即使嗓门压过对方，心也始终是虚的。加油加油，轮回粉丝心中都在不住的默念，可是就在这边一直真看不出有什么可能的转机。杜明的无双勾月正忙，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自动入场，吕博远的云山乱很快过来和他会合，而这节奏护卫治疗的意味明显是多过反击的，希望还是得在另一边寻找吗？废料库叶修和轮回三大高手的纠结一直没有停过，没做正面交锋，但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摆脱就已经足够让人叹为观止，叶修也因此付出了大量的消耗，无论是个人还是角色，他的节奏已经渐乱，对君莫笑的控制也已经不如初时那么完美， 周泽楷、孙祥、江波涛这三位选手任意一位都是有能力和叶修在场上一对一的，谁也不敢轻言胜负。但是现在叶修需要以一敌三，所需要付出的精力和操作绝不是三倍那么简单。这从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手速统计就可以看出，叶修本场的手速均值目前是340，而阶段均值，也就是从君莫笑进入废料库开始和轮回三位交锋起的统计，手速高达510。510，对于太多职业选手来说，这会是一个峰值，但是现在这是叶修的匀速。看到这数据的时候，观众更多的是惊叹，但是对职业选手们来说，他们已经忘了惊叹。在他们看来，匀速510的操作，这根本就是残忍，对对手很残忍，对自己也很残忍。可是现在对手是由三人来消化这手速510的操作，更准确的说，不是他们在消化，而是叶修在用这510的匀速操作消化这三人给他制造的压力。这份残忍此时完全是叶修自己在承受。 太乱来了，连韩文清都说出这样的话了，而他在比赛中可一向是无所畏惧的。 一旁的张新杰则皱着眉，仔细地观察着手速数据之下的那个曲线。510毕竟也是一个计算得出的平均值，在这一阶段中，不可能每分每秒不偏不斜的就是这个手速，肯定会有高也有低，所以张新杰试图在曲线中找到比较明显的平缓阶段，那大概就是叶修用来调整和休息的。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维系这510的匀速，但是没有，手速曲线非常的凌乱，大起大落非常之多。从这凌乱的手速曲线就可以看出，叶修是真的很被动，他的操作都是在对手的逼迫下进行的，若不是如此，一再靠爆发来维持，君莫笑或许已经成了一具尸体了。而从曲线的变化上来看，叶修已经越来越吃力，轮回三位显然就是因为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即使清楚被叶修一拖三会造成大局上的不利，却也没有做出任何调整。甚至在杜明的无双勾月被击杀，名字和头像灰暗下去后，三人的攻势变得更加坚决，这是他们坚持下来的代价。此时只有坚决地将君莫笑击杀，这代价才能被换回，就快了。君莫笑的生命还有52%，看起来还有一半多点，可是三人都已经发觉叶修的反应和应对都已经不如之前那么流畅，他们知道对手就在被他们击溃的边缘了。 叶修快到极限了， 黄少天神色有些凝重地说着，身边的玉文州没有提出异议。从在他前排的王杰新还有微草手速达人刘小别也沉默着，但在另一边，有人却欲言又止。楼冠宁、邹云海、文克北、顾西叶、钟叶离，翼展的五位也来看比赛了。虽然个个都有着深厚的富家背景，但在职业选手这个圈里，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后辈，水平更谈不上有多高。可是，在前辈高手们如此断言的时候，这五人却好像都有异议。文克北听黄少天说快到极限了，不由自主的就出声了，可是看到没人理会，犹豫着却没有开口。 怎么？ 旁边有人问了，是和他们一起过来的孙哲平。 这应该不是叶修大神的极限吧？ 楼冠宁说。 怎么？ 孙哲平疑惑。 你们都觉得这是他的极限啊？ 文克北就是因为这么多高手们纷纷这样断定，所以有话都没敢说。 你们好像知道什么的样子， 孙哲平说。 五人互相望了一眼。我们见识过他的手速， 楼冠宁说。 孙哲平笑。 叶修的手速自己9年前就见识过好吗？那时候的叶修才是状态的巅峰，现在再怎么不服，再怎么连胜，年龄到底是摆在那儿的，有些东西不是有决心就能拥有的。 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见识过他的手速。 楼冠宁看出孙哲平会错意了，他们几个新人菜鸟当然不敢在他这老资历的选手面前谈什么见识了。 另外一种方式，弹琴。 嗯，弹什么琴？ 钢琴。 谁弹？ 叶修大神啊。 认错人了吧？孙哲平可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可眼下听到一展几个说起叶修弹琴这回事，还真就不太敢相信了。 当然不会啊，就是去年全明星周末的时候。 楼冠宁飞快把那次酒会的事给说了。 音乐的节拍是固定的，所以根据当时叶修大神那一曲用曲的时间，可以很精确地算出他的手速。或许弹琴和我们操作荣耀有些不一样，但是至少弹琴的时候，叶修大神的手速应该是在…… 楼冠宁说到关键处突然停了一下，咽了一口口水。 多少？900。 楼冠宁的声音有点哆嗦，明明是早就知道的答案，但好像还是把他吓到了一样。 48秒，稳定900的 APM。